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十四章符灵记第五十集。 第二天早晨，哈利醒来时觉得脑子有点昏沉，晕晕乎乎，因为夜里做了一连串的怪梦，都是罗恩拿着一根击球手的球棒在追他。可是到了中午，他倒情愿让梦里的那个罗恩来取代这个真正的罗恩。罗恩不仅对金妮和迪安满脸阴沉，而且对赫敏也铁青着脸，连嘲带讽，弄得赫敏又委屈又迷惑不解。更糟糕的是，罗恩似乎一夜之间变得像炸尾螺一样敏感易怒，一碰就炸。哈利花了一整天时间在罗恩和赫敏之间调停，都没有奏效。最后赫敏非常愤怒地回去睡觉了。罗恩气势汹汹地痛骂了几个盯着他看的一年级学生一顿，把他们吓得够呛，然后他怒气冲冲地回男生宿舍去了。在随后的几天里，罗恩这种火爆脾气并没有缓解，这使哈利感到很沮丧。更糟糕的是，随之而来的是罗恩的守门技术一落千丈，这使他的脾气变得更加暴躁。在星期六比赛前的最后一次魁地奇训练中，追球手打来的球他一个也没有救起，反而朝每个人大吼大叫，还把德米尔扎罗宾斯给气哭了。 你闭嘴，别惹他， 珀克斯吼道，他手里拿着一根沉甸甸的球棒，但个头只有罗恩的三分之二左右。 够了， 哈利吼道。他看见金妮气冲冲地瞪着罗恩那边，想起他在施蝙蝠精魔咒方面是公认的一把好手，便急忙飞过去，赶在事态失控之前及时调停。 珀克斯，快去把游走球收拾起来。德米尔扎，打起精神，你今天表现真不错。罗恩， 他等到其他队员都走远听不见了才说道，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但如果你继续这样对待别人，我就把你从队里踢出去。 他本以为罗恩会扑上来揍他，没想到接下来的情况更加糟糕。骑在扫帚上的罗恩似乎完全泄了气，彻底丧失了斗志。他说， 我对出，我糟透了。 你没有糟透，你不许退出。 哈利揪住罗恩长袍的衣襟，发着狠劲儿说， 你状态好的时候什么球都能救起，你只是精神问题。 你说我有精神问题？ 对，恐怕我就是这个意思。 他们互相怒目而视，然后罗恩疲惫地摇了摇头。 我知道你来不及再找一名守门员了，所以我明天还是参加比赛，但如果我们输了，我们肯定会输的，我就自动离队。 不管哈利再说什么都无济于事。吃饭的时候他一直在给罗恩打气，可是罗恩只顾对着赫敏横眉瞪眼，根本没有注意听。那天晚上在公共休息室里，哈利继续鼓励他，一再强调说如果罗恩离开的话，整个球队就完蛋了。可是其他队员就聚在墙角那儿窃窃私语，显然是在议论罗恩，还不时地朝罗恩投来不满的目光，这使哈利的劝解效果大打折扣。最后哈利想再发一次脾气，希望用激将法让罗恩进入那种不服输的频频救球的状态，但看样子这种策略跟给他打气一样没有多少作用。罗恩上床睡觉时还是那样情绪低落，灰心绝望。哈利在黑暗中躺了很长时间，他不想输掉即将到来的这场比赛，这不仅是他担任队长以来的第一场比赛，而且他虽然还没能证明自己对德拉科马尔福的怀疑，但一心想在魁地奇赛场上打败他。可是如果罗恩的表现还跟最近这几次训练一样， 那他们获胜的希望就太渺茫了。但愿能想出一个办法让罗恩振作起来，让他以最佳状态参加比赛，想个办法让罗恩那一天事事顺利。突然哈利脑子里灵光一现，有了答案。第二天早晨，早饭还像平常一样热闹，格兰芬多球队的每个队员走进礼堂时，斯莱特林们就大声地喝倒彩发嘘声。哈利扫了一眼天花板，看见一片清澈瓦蓝的天空，这是一个好兆头。格兰芬多的餐桌红彤彤金灿灿的，哈利和罗恩走过来时，同学们热烈欢呼。哈利笑着挥挥手，罗恩勉强做了个鬼脸，摇了摇头。 打起精神来，罗恩！ 拉文德喊道。 我知道你肯定很棒。 罗恩没有理睬他。 茶？ 哈利问罗恩。 咖啡？南瓜汁？ 随便。 罗恩愁眉苦脸地说，郁闷地咬了一口面包。几分钟后，赫敏来了。他因为受够了罗恩最近的古怪别扭，没有跟他们一起下楼吃早饭。他快走到桌边时，停住了脚步。 你们俩感觉怎么样？ 他试探地问，眼睛望着罗恩的后脑勺。 不错。 哈利说。他正忙着把一杯南瓜汁递给罗恩。 给，罗恩，喝了吧。 罗恩刚把杯子举到嘴边，赫敏突然厉声说道。 别喝，罗恩。 哈利和罗恩都抬头望着他。 为什么？ 罗恩说。赫敏呆呆地瞪着哈利，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 你刚才往那杯饮料里放东西了。 你说什么？ 哈利说。 你听见我说了什么？我都看见了。你刚才把什么东西倒进了罗恩的饮料，现在那瓶子还在你手里攥着呢。 真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 哈利一边说一边赶紧把一个小瓶子塞进口袋。 罗恩，我警告你别喝。 赫敏惊慌地又说了一遍，可是罗恩端起杯子一口喝了个精光，然后说。 你少对我指手画脚，赫敏。 赫敏看上去又震惊又愤怒，他弯下腰压低声音，为的是不让别人听见。 你会因为这件事被开除的，我真不敢相信你会干出这种事。哈利， 是谁在说话呀？ 哈利低声说道。 是谁最近给人念了混淆咒呀？ 赫敏气冲冲地走到桌子那头去了。哈利望着他的背影，心里并不感到懊悔。赫敏始终不明白魁地奇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。哈利转过脸来看着卢恩，卢恩正在那里咂着嘴。 时间快到了。 哈利轻松愉快地说。他们大步朝体育场走去，霜冻的草踩在脚下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。 天气这么好，运气真不错，是不是？ 哈利问罗恩。 是啊。 罗恩脸色苍白，好像身体很虚弱的样子。金妮和德米尔扎已经换上了魁地奇球袍，正在更衣室里等着。 条件看起来很理想。 金妮睬也不睬罗恩，只管说道。 你猜怎么着？斯莱特林的追求手瓦塞昨天训练时被一只游走球击中脑袋，疼得不能参加比赛了。更妙的是，马尔福也请了病假。 什么？ 哈利转过身来盯着他。 他病了？什么病？ 不知道，但对我们来说太棒了。 金妮兴高采烈地说。 现在他们换上了哈珀，他跟我同级，是个大傻瓜。 哈利淡淡地笑了笑，可是当他套上深红色的球袍时，思路却游移到了魁地奇以外的事情上。马尔福以前也有一次声称自己受伤不能参加比赛，但那次他是为了改变整个比赛的日程，换一个对斯莱特林更加有利的日子。他这次怎么这样痛快就让替补队员上场呢？他是真的病了还是装病？ 真可疑，是不是？ 他压低声音对罗恩说。 马尔福竟然不参加比赛， 这是我们运气好。 罗恩说，似乎有了一些活力。 瓦塞也不来了，他 他是他们队最好的得分手啊，真没想到。嘿， 他突然叫了一声，呆呆地望着哈利，守门员手套戴到一半停住了。 怎么了？ 我，你。 罗恩放低声音，显得既害怕又兴奋。 我那杯饮料，我的南瓜汁，你没有。 哈利扬起眉毛，只说了一句。 5分钟后比赛就开始了，你最好赶紧穿上靴子。 他们来到外面人声鼎沸的球场上，看台一边是一片红彤彤金灿灿的人海，另一边则是一片绿色和银色的汪洋。许多赫奇帕奇和拉文克劳同学也各有自己支持的球队。在所有这些尖叫声鼓掌声中，哈利清清楚楚地听见了卢纳洛夫古德那顶著名的狮子帽的咆哮。哈利走到裁判霍奇女士面前，霍奇女士站在那里，正准备把球从箱子里放出来。 双方队长握手， 她说。哈利的手几乎被斯莱特林的新队长厄克特捏碎了。 骑上扫帚，听我的哨声，3、2、1。 哨声一响，哈利和其他队员使劲一蹬，冻得硬邦邦的地面升上了半空。哈利绕着球场周围盘旋，寻找金色飞贼，同时警惕地提防在他下面绕来绕去的哈珀。这时，一个跟以往的解说员截然不同的声音响了起来。 好，看到波特这学期拼凑起来的这支球队，大家都会感到吃惊。许多人以为守门员罗恩·维斯莱上学期表现时好时坏，大概不会再待在球队了。但是他跟队长私人关系密切，这无疑帮了他的忙。 这番话赢得了球场那端斯莱特林们的讥笑和喝彩。哈利在扫帚上伸长脖子朝解说员的台子看去，一个瘦瘦高高金色头发朝天鼻的男生站在那儿，对着那只曾经属于李乔丹的魔法麦克风滔滔不绝。哈利认出来了，是沙克莱斯·史密斯，他非常讨厌的一名赫奇帕奇队员。 哦，斯莱特林队第一次向球门发起进攻，是厄克特快速飞过球场。 哈利的心都揪起来了。 维斯莱把球救起，是啊，我想他偶尔也会交点好运。 没错，史密斯说的对。 哈利低声嘟囔，暗暗地笑了。他从一群追球手中间俯冲下去，眼睛四处寻找那只行踪不定的金色飞贼的踪影。